召开会议，会议最后变成了包括共产国际顾问在内的共产党领导层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反对者之间的一次摊牌。当时毛泽东一直被排除在党的高层之外，他抨击领导层采用了错误的军事策略，任由国民党攻入共产党的根据地，他们本该听从毛泽东的战术主张。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没有说话，但他在毛泽东开始抨击他时脸色变得刷白，尽管没有失去对身体的控制，但他却一根接着一根的抽烟，他看上去越来越压抑和沮丧。在会议结束时，形势已经明朗，毛泽东对现有领导人的全面控诉使他成为了党内最为杰出的人物之一，他的上升势头不久便将他推上了共产党最高层的领导岗位。1935年10月，疲惫不堪的红军终于抵达了黄土飞扬的陕西省，中共在该省北部的小城市延安已建有一块根据地。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有8万人，但到达陕西后已减员为7000人左右，其中有些人死了，有些在面对敌军或高山、沼泽、湿地等险峻环境时被迫放弃跋涉。长征的结束是毛泽东通往最高权力之路的重要助力。迄今为止，毛泽东已是共产党内的重要成员，但还不是最高领袖。共产党被迫长征这一事实表明，党内反对毛泽东的人失败了。毛泽东对于中共主流意识形态的批评是客观而准确的。长征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传奇，但是事实上也可以称它为是一次孤注一掷的大撤离。即便在长征结束后，国民党所采用的战术越发奏效，仍然有可能一举击溃共产党，但就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一系列秘密交易和出卖却彻底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1935年，欧洲的独裁者们加快了侵略步伐，在意大利，墨索里尼妄想重建罗马帝国，侵占了非洲仅存的独立国家之一埃塞俄比亚。在德国，希特勒公然撕毁防止重整军备的1919年凡尔赛合约，宣布将军队人数增加至50万。在莫斯科，警觉的斯大林选择了静观其变。受大饥荒影响，此时的苏联元气大伤，根本无力应对来自日本与德国的东西方联合进攻。1935年8月，苏联及共产国际宣布成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准备放弃反蒋政策，全力支持蒋介石。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明白，莫斯科的新路线将使中国国内的政治格局彻底改变。对中共而言，拥抱一个在10年前背叛自己的前盟友是一件颇为难堪的事，而蒋介石也知道他剿灭共产党的希望落空了，与日本开战已是不可避免，而一旦开战，他将需要苏联的支持。为了这个目的，蒋介石可能不得不放弃消灭共产党的心思，尽管此时的共产党已经被大大削弱。蒋介石、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三方间进行的双边谈判贯穿了1936年的夏秋两季，共产党正式表示遵从斯大林提出的联合国民党的要求。相应的，蒋介石也公开宣布中共已经溃不成军，他没有必要再去处置他们。在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参与下，双方关于联合抗日的谈判依旧在秘密进行着。到了12月初，两党达成一致原则，红军归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央军指挥，协议以口头形式达成，没有形成正式书面文件。此时正是蒋介石决定前往西安进行视察之时。 数十年来，西方人眼中的二战始终是一场英美苏领衔抗击法西斯的血腥战争，而亚洲战场上英勇抗击日寇的中国却被有意无意的淡化了。牛津大学拉纳米特教授的新书《中国被遗忘的盟友》，基于丰富的史料重新审视历史，全面完整地还原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尊严与独立的浴血抗战历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1936年12月12日，中国发生了一起举世瞩目的事件，蒋介石被绑架了，军阀张学良和杨虎城包围了他的别墅，并将他扣为人质。在1931年秋日本侵占东北之前，张学良曾是当地的实权统治者，东北沦陷后他被迫出逃，但依然在长城脚下拥有一支听命于他的精干的部队。张学良和杨虎城要求蒋介石停止打击共产党，并在抗日统一战线中起带头作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中国人民被一系列目不暇接的谈判搅得晕头转向。蒋介石的老同事何应钦威胁称要攻打西安以营救委员长，同情共产党的美国记者詹姆斯·伯特伦当时正在西安，他记得当时有一种战争一触即发的感觉。他记录到一排政府军的飞机在西安城的上方发出轰鸣。对年轻少帅的囚犯而言，飞机引擎发出的声音想必令他倍感不安。然而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却否定了对西安发动突袭的主意，因为她害怕丈夫会在突袭中丧命，而且她怀疑这是何应钦妄图篡权的阴谋。宋美龄来到西安，以便在丈夫被囚之时陪在其身边。与此同时，孔祥熙回到南京，在电台发表讲话，宣称与武装叛军断无交易之可能，与共匪绝不达成停战之协议，同时保证国家尊严必得维护。但孔祥熙提及共产党时隐藏了一个更为复杂的事实，这个事实证明张学良实际上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在西安事变发生前的数月混乱中，一系列谈话已为国共合作打下了基础，但张学良此时却毫不知情，同时他也远未具备成为一国新领袖的实力和威望，所以他的行动在当时被部分人认为是对国民党政府和中国人民的背叛。谈判持续了两个星期，对于蒋介石会被释放还是被杀害，中外观察家都毫无头绪。在现今的中国，张学良被视为爱国分子，蒋介石不愿直面日本威胁并坚决打击共产党同胞，这些都令张学良愤怒。在这个版本的历史叙事中，张学良是为逼迫蒋介石转变态度而绑架了他，但事实上张学良的动机也可能更为直截了当，蒋介石很可能会剥夺他的兵权。而后来蒋介石获救的主因其实也很简单，当时中国的各方政治势力中没有谁能从蒋介石的被害或下台中获益。许多中共高层在蒋介石被抓后曾强烈希望处死他，但其他人则谨慎得多，其中就包括蒋介石以前的对手山西军阀阎锡山。他们意识到如果蒋介石被杀，没有人可以取代其统治中国的地位。蒋介石的胜利以及维护其地位的关键是他掌握着一个由各种派系组成的国民党，如果蒋介石死了，像宋子文这样的潜在继任者不太可能获得党内的广泛支持，而如果汪精卫接管，那更有了向日本妥协的可能。斯大林知道一旦蒋介石被杀，局势将对自己十分不利，所以在这件事上他明白无误地表示中共必须搁置争议，释放人质。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时断时续， 带给他们的麻烦与提供的帮助一样多，但其意见依旧举足轻重。他知道对人数不多常被围剿的共产党而言，蒋介石的死有害无益。相反，像汪精卫这样的亲日派可能会得到何应钦的支持而大权在握，一个亲日的中国将置苏联于可怕的危险中。1936年，蒋介石一度郑重考虑要加入的反共国际协定集团威胁要利用德军和日军从东西两边包围苏联。如果中国也转向轴心国，那么苏联红军就不得不同时在东西南三条战线上孤军作战。20世纪30年代，苏联红军损失了大部分优秀军官，如果此时开战，那结果必将是灾难性的。因此无论发生什么，蒋介石都必须重新掌权。他虽然是反共分子，但在1933年也曾做出诸多妥协，以期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蒋介石被绑架令整个中国茫然无措，蒋介石正在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高层秘密商谈相关计划，国共双方都倾向于同时推行几种不同甚至有时自相矛盾的策略，而张学良则成了一个牺牲品。最终周恩来与国民党方面谈判，促成了释放蒋介石的决定。蒋介石则保证他将领导各党派联合抗日。在民众看来，蒋介石似乎是被逼着加入了联合抗日，但事实上国共约定的具体条款与西安事变之前秘密达成的协议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8年抗战，一部塑造现代中国左右未来亚洲格局的战争史诗，1400多万亡魂，8000多万人大迁徙，生灵涂炭的交付，历史忌讳的风雷人物，血腥残酷的战争，惨烈悲痛，波澜壮阔，一个民族的崛起以此开端。中华民族抗战胜利70周年，全视角呈现中华民族的抗战历史。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中国被遗忘的民族》。 被释放摆脱人身威胁之后，蒋介石反而成了无可替代的人物。事变发生一个月后，美国大使尼尔森替约翰逊向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递交了一份报告，其中谈及蒋介石高涨的声望。约翰逊表示，虽然1936年上半年局势的发展使得中国处于更危险的境地，但下半年发生的几起重大事件在大局上产生了相反的影响。他提到有几个因素使中国趋向统一和强大，甚至暂时使日本采取了明显更为温和的对华政策。这些因素包括蒋介石成功削弱了西南各派军阀的势力，以及在华北绥远建立了更为坚固的防线，粉碎了日本想扩张至这一地域的企图，而这一企图曾使中国展现出令人震撼的民族主义情绪。蒋介石对绑架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张学良被软禁于居室内，直至半个多世纪后于1990年才在台湾获释，但蒋介石对统一战线的看法没有改变。他很清楚大敌当前，中国不能再去打一场内战了。在国共两党之间的新统一战线协定中，双方的武装力量将停止敌对行动，并为抗击外来侵略者做好准备。日本海另一侧的气氛也变得愈加紧张起来。1936年2月26日，年轻的日本军官们企图推翻本国政府，他们宣称政府改善国内贫困状况的政策乏善可陈，在增强军队实力方面也几无建树。他们策划刺杀包括财政大臣高桥世青在内的高层人物，首相冈田启介因行刺者误杀其妹夫而得以逃脱。 虽然政变失败，罪魁祸首也被处决，但其诉求却在高层赢得了诸多同情，导致政治形势愈加紧张。同时，日本正要想插足中国的决心也变得更为坚定。在政变之后仅仅两周，广田弘毅成为新任首相，日本政府开始日益担心，如果不能征服中国，那他将在未来成为日本击败苏联的绊脚石。1935年末，共产国际将日本列为其行动的主要目标之一，冲突已在伪满洲国和苏联东部边界出现。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对日本外交大臣说，日本迟早会与苏联发生冲突，彼时中国的态度将严重影响形势的发展。1936年5月15日，一名日军发言人声明，日本严重关切华北当前局势，尤其是共军的动向，他们发起反日宣传，对日本进行威胁，如果需要处理紧急状况，我们担心我们不能担负起充分的责任。诚然，日军占领区曾被共产党军队闯入过，日本在华居民的安全也令人担忧，但这些担忧却为日军提供了一个口实，他们要在华北地区部署一支新部队，司令将由东京政府指派。到1936年春，日本在华北地区的军队从2000人增加到5600人，分别驻扎在天津、北平等主要城市。整个1936年，反日暴力事件在中国各地愈演愈烈，日本提升在华军力的要求也日趋强烈。1937年，日本军政界高层领导议定了一组向中方索要权力的基本要求，其中包括反共的军事条约、降低日本进口关税以及雇佣所谓的日本军事顾问。这些要求是一则涉及范围更广的政策声明中的一部分，该政策声明中还包括他们势必会与苏联开战的军事论断，以及来自海军的日本应该在东南亚扩张的决定。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中国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大使川越茂之间的讨论最终没有达成一致。1937年的最初几个月中，林显十郎当选日本首相，对待中国国民政府的态度更加温和，但军方指挥官们的态度则依旧强硬。1937年3月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蒋介石的老同学见老朋友张群，因在对日态度上过于温和而被王宠惠取代，后者曾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他似乎更支持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这被日本解读为中国的抗日情绪高涨，使得日本公众开始厌烦温和的林显十郎政府。尤其当日本政客和民众将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孤立的反日事件解读为中国阴谋的一部分之后，日本公众的情绪更加激动了。1937年6月4日，林显十郎内阁倒台，一个新政府被指定成立，由宫廷贵族近卫文磨任首相，而走强硬路线的广田弘毅则担任外交大臣。与此同时，日本在华北的影响力也不断得到巩固，虽然在表面上这一地区仍然由蒋介石政府统治，但它实际上已经落入日本人的掌控之中，后者的掌控权大多是通过与中国当地军政要员们达成协议的方式取得的。这些军政要员提防蒋介石就像提防日本政府一样，他们对谁都不信任。总部设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军被禁止踏入淮河以北地区，这时中国依然处在和平之中。但一个月之后的1937年7月7日，国民革命军第29军与日本华北驻屯军之间 发生了全面战争。此时的双方均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在亚洲拉开了大幕。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作者拉纳米特，演播韩涛，编辑天时，制作丁力。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电台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5点继续收听。